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前两天呢，我看了一个电视征婚的节目，有一个男嘉宾介绍完了自己之后说，我就是想找到一位知心女士和我风雨同舟。刚说完了，对面一位女士突然的问了，请问您说的风雨同舟的舟是小木舟呢，还是豪华游轮呢？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随着时代的发展呢，征婚的手段越来越多了，电视征婚是一个为寻找爱情的朋友们搭建的沟通平台。这不，住在爱家小区的小何和佳佳分别被他们的同事邀请成为了婚恋节目里的亲友团。回到家里啊，俩人就说起了各自的经历。 我才发现现在参加电视征婚的人都够有个性的。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刚才录节目的时候，男二号问女六号，我这里有三种动物，假如他们都是男性，你会怎么评价他们呢？我想根据你的评价看看我们是否有缘。 哪三种动物啊？ 斑马、熊猫、蜘蛛。 哎呦，那女六号是怎么评价的呀？ 女六号说了，我觉得斑马我给不了好的评价，因为在我看来，纹身的男人不是好男人。第二个熊猫嘛，我觉得这样的男人也不好。 熊猫那可是国宝啊，这憨态可掬的样子多好啊，咱们家欢欢每次去动物园都吵着要去看呢，而且全世界有那么多人都喜欢熊猫，要我…… 哎，是我说还是你说呀？看看你激动的。人女六号说，现在都讲究健康，像熊猫这样有黑眼圈的人一看就不行，就算不是黑眼圈总戴墨镜的男人也不好。 嘿，这理由。哎，那蜘蛛呢？他又是怎么说的呀？ 蜘蛛更不行了，一男的整天挂网上，肯定有网瘾综合症啊。 哎呀，我看这位女六号要想找一个合适的对象啊，确实挺不容易的。电视征婚的时候啊，表现出自己的特点是获得成功的方法。不过呢，有一位女嘉宾，她这个特点展示的有点过头了。下边一块来欣赏郭达、孙涛、唐静和苏妍合作表演的小品《青春之约》。 哥，电视征婚都已经结束了，你到底还来不来了？ 到了！小妹啊，路上堵车，你在哪儿呢？ 急忙来到演播厅，迎面飞来一只鹰。 你说什么？ 小妹啊，你怎么弄成这样了？ 你太火了，这叫新兴人类闪亮登场，登场！ 哎呀，我站好了，好好说话。你看看你，这袖子像个鸡毛掸子，裙子像个炸了毛的鸭子，头上别着二斤卡子，怎么看怎么像个傻子。 讨厌！哎，小妹，你选中了几号？ 我选中了男二号。 真的？ 可人家没看中我。 啊？这男二号够牛的呀！啊， 小妹，别哭啊！这谈恋爱啊，成不成是个缘分。 哎，要顺其自然。你看我跟你嫂子从小青梅竹马，结婚这么多年了，到现在她还叫我索格，我还叫她美眉。 哎， 男二号，我就要男二号。 好，哥哥。这男二号究竟什么样啊？怎么把咱小妹迷成这样了？ 哇，太特别了，别的男孩都围着我，就是他不理我。 他气质够硬的， 他戴着眼镜，话不多，但特别有味道。 哎呀，小妹呀，其实这个电视征婚呐，别太当真， 对， 这里边水分大了。 就是 这样，先换衣服。 哎， 小妹， 我要在这等着。 哎呀， 先换衣服。 你放心，哥替你在这等着他。 哎， 导演，再见，导演。

男二和，再见， 再见。 再见。 天然去雕饰，清水出芙蓉。 你说什么？ 今天晚上我可以请你吃饭吗？ 吃什么？ 吃海鲜。 好的。 没带钱。 哥，钱。 哦。今天晚上我也请你吃饭。 吃什么？ 吃海鲜。 没有钱。 哦，回家吃面条吧。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开心楼边，欢迎您接着收听。在小何参加的那个节目里啊，他认识了其中的男五号，俩人是聊得越聊越投机，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在录节目之前呢，这位男五号就跟小何说起了自己以前电视征婚的经历。 我第一次参加电视征婚的时候，看上了对面的女三号。在提问的环节，他问我，听说你是在一家世界五百强的企业里干得还不错。哇 哦，你在世界五百强啊，哎，不错呀。 当时我就说，我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的，那是我的事业理想。没想到那个女嘉宾一下子不高兴了，说怎么着，第一次见面就敢和我顶啊，那以后还不反了。然后她也再没理我。 哎，这女的还真有点脾气啊。 更有脾气的还在后面呢。第二回参加电视征婚，我又看上一个女孩，绝对是个标准的美女。还是在提问的环节，他问我，我漂亮吗？要说真话的呀。 那你就实话实说吧。 我就说你漂亮，真的很漂亮。结果那女的说，哎，为什么呀，我不喜欢的都说我漂亮，我喜欢的却不理我。在我觉得没戏的时候吧，她突然又问我，听说你有辆跑车是吗？我说那辆车不是我的，是我哥的。他马上就问我，啊，是你哥的呀？他结婚了吗？有女朋友吗？ 哎呀，也不知道这位男五号在那次电视征婚上找着没找着自己的红颜知己。参加电视征婚的朋友啊，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找到生活当中的另一半。所以呢，学会一定的包容是挺重要的，千万别太过分的张扬个性，要不然呢就会出丑。不信呢，咱们就来欣赏一段齐志大冰河说的相声《电视速配》。 在座的各位大男大女，有想成双配对的青年男女都可以上来，我们给你电视速配一回。 我再把这个意思说清楚一点啊，就是我们把那个电视里头谈恋爱找对象的节目搬到舞台上，看看你今天的运气怎么样。 这叫做有缘千里来相配， 无缘上来也白费。 男配女，女配男，男女老少都好玩。 你也配，我也配，大家一起调口味。 愿各位上来的嘉宾速配成功，恩恩爱爱，白头偕老。你是我的心，我是你的肝，你是我生命的四分之三。 我们的口号是玫瑰玫瑰我爱你， 就像老鼠爱大米。耶、yeah！ 电视上都是这么发作的。 这我们都会。有没有自报奋勇的？ 有吗？ 可能大家不好意思，我们这样、啊、我们两个先抛砖引玉， 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哎，我现在就是今天的男嘉宾，我的名字叫做爱着急。 那我就是今天的女嘉宾、哦、我的名字叫杨小曼。 难怪他这么大岁数还配不出去的。你想哪个女同志要长得这个样子，这一辈子都比较困难的。 就是这个意思 啊，各位，您要是觉得我这个女嘉宾长得难看的话啊，你闭上眼睛听，听着听着你就听出味道来了。 什么味道？ 越听越觉得我像巩俐。 谁？ 巩俐。 我觉得你像板栗。 我叫杨小曼 啊。对，哎，你为什么叫做杨小曼呢？ 因为我的脾气特别的慢。 哎呀，太凑巧了，我的脾气是雷急火急啊。 那我跟你不一样。哦，我这个人呢，火上眉毛都不着急。 那我就好比是一个鞭炮，点完了就要炸。 你这性子也太急了。 你也太憨了。哎，杨小曼啊，我们现在一点都不了解，不知道你平时最喜欢什么？ 我业余时间最喜欢的就是京剧。哦，我觉得京剧特别的过瘾。 为什么？ 有时候一个字儿啊能唱半个小时。 那京剧是需要他这种脾气来听。 下面，我展现一下我的艺术才华。我用京剧道白拨打一段火警电话，希望对面的男嘉宾能够喜欢，谢谢。 喂喂喂， 这是个什么品种的鸟叫的？喂， 消防队吗？ 啊，对，怎么了？ 哎呦，大事不好了！ 出什么事了？ 我的家嘛，起火了！呼 等一下再过瘾啊，先告诉我你们家住在哪里，我好来救火。 我的家嘛啊，哎，说来话长啊，原来在江西。 长话短说，一句话我急不得。住在哪里？ 我的家嘛就住在锦里。 哦，你住在锦里，你是个蛤蟆。 你是个癞蛤蟆。 你说你住井里？ 我的家就住在帮附近的一条胡同里，简称井里。 没必要简称，直接说是哪一条胡同。 从左面数嘛，第二十一条巷子。 啊，二十一条胡同，我从右边数。 从右面数嘛，就是第四十七条胡同了。 我幸亏没有去数，听起来脑壳都晕。你直接说你们家门口有什么标志，我自己找。 啊，我们家对面有一座大酒店。 哎，这个好找。 去年一被大火烧光了。 停，等于没讲。还有别的标志没有？ 啊，想起来了。啊，我们家旁边还有一个炸油条的老头。 我找的这个老头也行啊。 一被大火吓跑了。 我就是这慢脾气。 你做好事，等我找到你们家的隔壁都烧完了。我跟你不一样啊，我是个急脾气。 急脾气。 平时我最喜欢唱歌了。 我们大伙都喜欢唱歌。 下面我为对面的女嘉宾唱一首大合唱。哎， 一个人唱大合唱 啊，我就是个脾气，我可以把250首歌合在一块儿唱。 你干脆叫个日本人的名字吧。啊，250合一。唱吧，可以。 日落西山红霞飞，真是大把把银贵，把银贵。左手一只鸡，哎，右手一只鸭，哎，身上还背了一个胖娃娃呀，一颗小白眼站在哨所旁。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就等派报，一边走还一边叫 ，Go Go Go， 哦嘞哦嘞哦嘞 ，Go Go Go， 哦嘞哦嘞哦嘞。在我在我在有二十个名，问我到底爱不爱你，明天我要嫁给你啦，后天我要当了爸爸，后天的后天我要变成了爸爸的爸爸。 你是急脾气，我是慢脾气，这怎么能过在一起呀？ 这个慢脾气， 你吃什么了？你这嗓子， 吃了榨菜了， 吃炸药了你这。 刚才您听到的是旗帜大兵和说的相声电视速配的上半部分，下半段呢咱们再接着听完了，再跟您说说那个小何跟男五号之间的对话。当时啊，那位男五号还跟小何说了，说参加电视征婚的时候啊，还有一个女孩问他北京什么最美啊，这男五号说了，最美啊北京夜景啊，夜景最美啊。谁知道啊，那女孩一下恼了，什么夜景，你是和别的女孩去的吧，那还和我谈什么呀，我最恨这种男人了，我不会再选择你了。好了，上半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您听到的是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现在咱们一块来听一首梁静茹演唱的暖暖，广告之后继续快乐合家欢。 就可以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小火车摆动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分享热汤，我们两只汤匙一个碗，左心房暖暖的好饱满。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他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回忆里满足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你手掌的厚实感，什么困难都觉得有希望，我哼着歌，你自然的就接下一段，知道暖暖就在胸膛。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我想说其实你很好，心不高，爱一个人